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53集，老宅。垃圾间在走道的最末端，一个大垃圾桶，边上其实有往下滑的垃圾管道，但是门盖上了锁，每天定点垃圾工来处理。楼层里的居民倒垃圾，只要把垃圾袋拎到垃圾间就行了。张头掀开了垃圾桶盖看，这两天天气冷，没什么异味。不过，这就是贾桂枝丢的垃圾吗？张头好奇地拈起了一幅画像，也不像是画像，布置的，画得挺精致的。就是里头的人凶神恶煞了一点，哦不不不，不像是人，倒有些像佛，但是皮肤深蓝，还长了三只眼睛，这都什么玩意儿啊？翻腾了一会儿之后，发现没有什么别的异样，张头想另一个回去研究，又觉得怪瘆人的，下不了手。想了想，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。回到控制房，张头翻出了那张照片给几个干警看。 贾桂枝扔的垃圾里一堆这些东西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 奇怪呀，他们好像都知道，其中一个还翻了他一眼。 拿人开涮呢，头儿，你不知道这什么呀？这叫愤怒像。 张头纳闷道， 贾桂枝家里怎么有这玩意儿？ 前头翻他白眼，那人又翻他了。 头儿，你了解过贾桂枝的资料没有？人家在西部出生长大，信当地佛教，那是再正常不过了。你这问题的点抓得不对，要我就得问了，信教的人都那么虔诚，怎么能把佛当垃圾扔了？这不是大不敬吗？ 哎，慢着慢着，张头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前半段话上。 西部出生长大？ 是啊，老家哪儿来着？那字笔画怪多的，叫什么来着？什么谦？ 那个干警胳膊肘碰碰另一个。 能谦，西部能谦。 去老宅的路上，秦放犹豫再三，还是把邵眼宽的消息告诉了司藤。司藤挺平静的，只是问了一句， 三姨太。 对，三姨太。 哦。 秦放看司藤的脸色，好像是真的平静，并非欲盖弥彰。都说哀莫大于心死，这是对邵眼宽彻底绝望，所以形同陌路吗？车子缓缓地驶进了老宅所在的小镇，这小镇真的是几十年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政府的规划野心勃勃，一心想把中心城市打造成经济龙头。小镇因为发展的停滞和绝大多数住户的外迁，得以保留古旧的面目。真不知道是不幸呢，还是幸运呢？秦放家当年算是大户，门楣的横阔都比左邻右舍更大气些。进门就是个杂草丛生的大院子。受开门的惊扰，喵的一声，草丛里横窜出了一只断了尾巴的野猫，嗖的一下子窜上了院墙，弓着精瘦精瘦的身子警惕地打量来者。秦放说， 好多年不来了，我父母一辈已经定居杭市，以前爷爷奶奶在世，逢年过节时家里人还会回来看看，老人家走了之后得有个十来年我都没来过了。 照片都挂在偏屋的灰墙上，前段时间单志刚派过来拍照的下属做事挺精细的，拍完照之后所有的照片都原样归位，镜框也都拿抹布全都给抹了一遍，干净锃亮，对比屋子的破旧蒙尘显得分外不协调。司藤对着墙上那张照相馆里的全家福看了很久，说道， 你太爷爷长得其实一点都不像西北人。 岂 秦放也这么觉得。老一辈的说法里，曾祖母顶了囊谦那个染十亿暴王的女子的婚约，那太爷爷应该是西部人。这趟自己和安曼去西部，他亲眼看到当地男人都人高马大，粗壮彪悍，但是自己的太爷爷呢，圆圆滚滚，细眉细眼，穿长袍马褂时就好像个捏出来的大阿福，从头到脚透着江南水乡土财主的调调。所有的照片翻拍时都已经看过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秦放又领着司藤挨个儿屋子走了走，这老宅子父母一辈是清理过的，值钱的东西早带走了，只剩了一些卖不掉的旧家具和不值钱的字画，老照片只捡走了几张做纪念，大部分留下了。秦放记得自己小时候母亲跟他提过一次，说是老宅子阴森森的，那些照片在墙上挂了那么多年，带回来心里害怕。为什么会害怕呢？是怕那些死去了太多年的人吗？可是转眼间母亲自己也过世好久了。秦放推开后院卧房的门，门轴嘎嘎的，尘灰簌簌地往下落。秦放捂着口鼻往后退了两步，对司藤说： 这是当时太爷爷和太奶奶的卧房， 这里只剩了空空如也的雕花大床，一个洗脸盆架子，一张摇椅，一个敲坏了的书柜，还有墙上挂着的一幅画。书柜的隔架上扔了几本残破的书，没什么收藏价值，略略一翻，纸张都已经泛黄发脆，有些纸页上有手写的书评。秦放太爷爷那状如鸡爪形如鬼爬的字体赫然在目，翻着翻着，一张残页飘然落地。司藤俯身去捡，目光所及，忽然咦了一声： 秦放，这里还有。 秦放低头去看，靠墙的地方，书柜的一个角下面垫了一本书，书大半都藏在里头，书角贴合着柜角，不俯下身子还真是不容易看到。跪下来伸手去拽，书柜压得太沉，拽不动。秦放又试着想把书柜往上抬，死沉死沉的，只一会儿功夫就累得气喘吁吁的。有司藤帮忙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吧，但是秦放看司藤又是旗袍又是纤细高跟鞋的模样，秦放倚着书柜道： 我酝酿酝酿，待会儿一鼓作气，你先自己到处看看吧。 有司藤在旁边实在是徒增压力，虽然是个妖怪，但是男人在女人面前竭尽全力到面红耳赤的样子毕竟是不体面的。司藤嗯了一声，转身往外走。秦放长吁了一口气，转过身摩拳擦掌，又来了一次尝试，真是累到手臂都在打颤。好在眼疾手快，手脚并用，趁着柜子离地的一刹那，还是把那书用脚给勾出来了。捡起来一看，不是书，而是本装订的册子。翻翻里头的内容，像是日记，又像是流水账，什么今日竹简所叙礼序，什么珠半盘黄纸八刀，还有什么乡友刘勇半夜八强，都是繁体字，看得人头痛。秦放卷起来想出去找司藤，一转头才发现司藤根本就没出去，他就那么一直站在墙上挂着的那幅画前头，奇怪地盯着画看。 这画有什么特别吗？ 那幅画上 画的是杭氏西子湖雷峰塔东景，笔法称不上高明。当年的雷峰塔四围光光秃秃，一镜河岸将画面一分为二，上头是孤零零伫立的雷峰塔，而下头是如出一辙的雷峰塔倒影，在边上提了一行字：白雪茫茫，残影慌慌，夕阳照水，古浮峰上。接着又有一行小字：1946年冬，携妻子游湖，细作。司藤问秦放： 没记错的话，有一张你太爷爷的全家福，也是在西子湖边照的，也是1946年冬，携妻子游湖。后面还有一句：有白鹰作陪，乘兴而来，尽兴而归。 司藤的记性可真是好啊。秦放点头，司藤说： 尽兴，细作，想必是心情大好。为什么配的是这几行字？茫茫，残影，夕照，都不是什么好兆头。至于最后一句，为什么不是古埋风上？难道骨头都被人挖出来了乱扔？ 秦放也不明白，游湖这么开心的事情，太爷爷为什么提了这么瘆人的几句呢？他把那册子递给司藤道： 不是书。 司藤接过来翻了翻，过了一会儿看第一页，又翻到最后一页。 好像是你太爷爷记得家中杂事，断断续续好几年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